当王佳芝第一次和话剧团的同学们相识的时候，那一句王佳芝上来呀，既是邀请也是归宿。而当时那段轻快的华尔兹舞曲，最后想来也有一丝悲凉的意味了。 着我

卧虎藏龙当中最意味深长的一场打戏，那就是竹林武斗。而以李慕白为第一视角的玉娇龙，通过几个长镜头也给出了影史上最美的章子怡。这场打戏和这段配乐被李安称之为意乱情迷。下面这段配乐是沙漠当中罗小虎和玉娇龙纠缠的特写，马友友的大提琴如泣如诉，用了大量的中式滑音，既有二胡的功法，也有中国古琴柔弦的技法，甚至呢还能听出隐约的笙箫和鼓角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也是《卧虎藏龙》的片尾曲，由李玟献唱的《月光爱人》。这首歌大量引用了电影当中的配乐元素，用二胡和管乐相结合的表现手法，展现出东方音乐的独特的魅力。2001年，李玟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也曾经献唱过这首歌，也成为了第一位站在奥斯卡舞台上的华语乐坛的歌手。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伴随着这首歌曲跟大家说一声再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精彩的节目。 转变